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ong Kong Peanut.com， 我系志官。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咖喱饭范国威。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咁啊，用咗少少時間咧，就fact check 翻。頭先我冇記錯咧，頭先你講到點解董建華係將個施政報告押後去第二年嘅一月咧？其實真係嘅，佢係為咗試驗推行呢個問責制咧，就將原定喺十月第一個復會之後嘅一個禮拜嘅施政報告address 咧，就調咗去一月。咁咧。在立法會的歷史上面呢，他和梁振英都有相似的 habit 的，唯獨是不同的呢，就是曾蔭權和林鄭。即其實一眼你就會看得出呢， AO 其實有自己做事的方式的。因為點解呢？一年政府無論是預算或者是一屆會期或者一屆立法會會期呢，其實每個部門呢都有自己一個工作的護天的。你不可能一個我喜歡將那件事調去幾月，咁下面啲人就照跟，因為其實有好多政策性嘅嗰啲嘢呢，有機會就譬如你個政策如果係冇充足時間討論，即係我意思即係話，如果你有啲嘢係預得比較時間問，即係又或者我講白啲啦，如果你個政策係有充足時間討論，又或者立法會入面有共識嘅話呢，係唔會出現拉布呢個情況。即係你同唔同意？即係呢個係唔可能出現嘅現實嚟嘅。咁問題就係話，如果你將一啲嘢去推遲到一月先公布，立法會冇充足時間討論，咁令到嗰個政策喺財委會就算係要去討論，又或者俾財委會要過嘅時候咧，都可能好問。就好似而家嗰50亿咧，其實係要趕及喺立法會休會之前咧係要通過嘅。即係當然你話將拉布嗰啲嘢冚唪掉到最後，冇意見嘅嘢掉到帳前，大家就可以將冇意見嘅嘢通過咗先，係咪好？事咧，咁當然係啦。咁有啲嘢拉到死咯，係嘛？ 喺政治現實嘅環境，林鄭能夠爭取咧，就係即係所謂嘅温和泛民，即係民主公民兩黨嗰啲噶啦。咁你人社自公嗰啲就要拉嘅話，都係照拉噶嘛。咁一個所謂 我明白，所以 建議嘅舉動係咪即係有個政治效果咧？呢個喺林鄭嗰方面嘅考慮，咁不如一硬到底咧，係咪先？ 你覺得佢應該一硬到底，連嗰50亿就擺喺？ 我唔知道啊，因為即係其實咧，一班第一件事，林鄭個班底咧，係我係冇留意嘅，完全，因為咧全部啲人你唔識，咁你唔識你就好似即係無線播大陸劇咁樣，例如咧無線你播《琅琊榜》，哇《琅琊琅琊榜》好多人。即係內地好多口碑，好多人睇，跟住無線就播入趴街撲直嘅，因為對啲師奶嚟講，啲師奶見唔到歐陽震華，啊見唔到陶大宇，啲劇集嘅人名我唔識，咁我就唔睇嘅啦嘛，係咪先？咁同樣道理，我見到 六十路咪上咗城市論壇， 三千十幾個人， 喂嗰啲係屌你，喂嗰啲係隱形副局長嚟嘅，撞撚衰喎！ 喂，全部都唔知係乜水邊度彈出嚟嘅時候，咁我第一我就唔關心，所以我琴晚喺茶餐廳嘅時候，我就突然之間見到一個叫做我先知道個名叫陳凡， 陳凡 嚇 嗰個滿頭白髮嗰個阿叔， 即係阿叔做咗原來。接咗张炳良个位，咁呢个唔知即系陈。 有街坊问你姓乜啊？贵姓啊？小姓陈啊？又系你啊，陈生。 咁啊，呢个凡，呢个凡叔咧 吓， 呢个凡叔就喺度。 你话凡叔犀利， 系 第一日落区就已经要讲到想喊噶咯。我系年青人。 你点等到？ 其实 点做到五年啊？系 真系有苦衷啊！唉，真系我年青人真系好难。 首先，佢哋之前咧就去咗个咩集思会啦，咁啊着晒白衫 T 恤，咁啊影张相，咁样好 energetic 啦。咁但系网民都有嘢抽水嘅，就话你着白衫，你开紧个集思会定开紧个追思会咧？系咁样系 anyway， 咁可以即系一开完，原来个集思会集得佢一日嘅啫，第二日即刻出嚟，个人就落区咯。咁呢位凡叔，我又系有啲真系好有即系创作力量同幻想，会吓你一跳，就话嗰啲慈善机构。就经营啲劏房，咁咧就等就俾啲轮候公屋嘅人，等佢改善嘅生活质素，咁样即系拣一啲大啲嘅劏房，系咪先？咁真系我唔知呢样嘢，佢哋系即系要即刻要有表现俾林郑睇啊，定系佢同劏房帮有夹过嗰呢样嘢可行？因为 財政司最在做呢樣嘢嘛，係咪？ 佢好似 揀啲靚啲嘅劏房嚇嚟， 佢好似係兜心口縮咗阿波叔一嘢，因為佢嗰啲波佢嗰啲劏房就係最唔撚合規格嗰啲喎。 嚟即係咁，我又 而家佢係主張用社企嚟做劏房喎，係兩個層次嘅嘢嚟喎。 即係係咯，你問我，我覺得成件事要搞笑嘅地方係在於就係話，我真係嗱房屋政策我真係唔熟啊，但係咧我如果你真係咁有決心，突然之間喊曬咁口解決問題嘅時候，你點解唔喺市建局嗰度入手呢？ 房屋政策咧就 市建局嗰度，你即刻問下市建局揸住咁多笪地，跟住嚟緊邊個話即係市建局都係跟住政府嘅立法成立嘅市建局條例係咪先？市建局做啲乜嘢？佢唔係你可以叫今日嘅叫佢賺錢，聽日你都可以叫佢蝕錢噶嘛？蝕錢佢係注資嘅啫，係咪？你市建局揸住幾撚多笪地嘅時候，你突然之間徵用翻市建局啲地，或者將市建局徵用咗嘅地未起樓嘅嘢，要界幾多個比例出嚟？要一定要起公營房屋嘅，或者點樣安置，或者起你所講嗰啲即係優質劏房都咩都好啦，係咪先？喂，咁呢樣嘢你都比較實際過你揾啲劏。 唔系，市建局而家系自负盈亏，你系冇办法用财政司嘅身份去所谓督住呢个市建局做你想做嘅嘢。 杀局都一个动议一个 motion 都可以杀得到你成个市建局啦，系咪先？你市政局啦，系咪？ 咁啊得， 咁你市建你真系要你 要重新 决 心 嘅话，系咪先？你要做唔难噶。 咁啊， 你讲到你咩？因为我你讲到咁声泪俱下啊嘛，讲到你而家要开始要突破框框思维啊嘛，咁样咁，梗系从个制度入手啦。你如果你讲话搵啲慈善机构经营劏房咁样，你搵得几多间啊？想问下， 唔使一间做晒所有嘢得噶啦，即系总之你一搵到地就由嗰间所谓叫 本啊，大佬系 公厦， 你又赶紧人走。 唔系，我觉得佢真系想搵公厦做，因为亦都系啦，我接触过啲唔同朋友咧，其实我知道而家林郑咧系同姚松炎啊，即系李永达啊，同李永达唔敢讲，系姚松炎啫。因为佢系事实上系接触紧唔同嘅门路咧，系揾紧一个解决办法嘅。即系而且以我所知咧，就算系啲最泛民、最自决嘅人咧，其实都系对林郑嘅反应系好正面嘅，即系真系俾紧方案佢。所以点解我话林郑点解难应付咧？佢真系同你做实际问题嘅时候，你系冇得搞嘅。即系屌你叫佢派钱，佢 O K， 佢挤一场。阿武哥，我哋一齐落去深水埗一齐派利是啦，咁样你系冇得搞佢。即系我觉得难应付，难应付呢度，即系接翻第一节。所以就系话你要记住啊，政改系争四票嘅啫。即系如果佢教育界呢五十亿系派得好，即系以我所知啊，因为学校咧，其实一路以嚟有啲常额教职嘅资金咧，系用咗嗰笔钱嚟可能博咗去做几个位嘅。即系譬如请一个先生要用30,000蚊，佢可能用咗3萬蚊嚟请3个 TA， 个3个 TA 每人10,000蚊，即系将一个人嘅工作，当然你咁话，将一个人嘅工作分俾3个人，系咪大家他条啲咧？梗系好啦。咁问题就系分俾3个人，嗰三个人咩人嚟咧？唔系你当个文员咁请，其实嗰啲都系常额教师嚟嘅，只不过就系学校冇所谓叫一个常额嘅教职去请呢班人咁解啫。咁所以咧，其实呢一班人其实一路以嚟都系屌紧鬼嘅，就系话，喂，我好似即系营营役咁，每一年咧就喺度等紧你六七月帮我 renew 张 contract， 好运嘅就2年。唔好混就1年， 氹掂呢班人都教协嗰票都未唔使担心，因为咧我当年做过 TA 咧，教协话教 TA 唔系教协，即系合资格可以申请有资格申请做会教协会员嘅。 你讲清楚， 所以我攞唔到张教协证嗱，我嗰阵时啊， 系 讲紧我嗰阵时啊，系嘛咁。 而家我提醒你又好似得，系咁， 所以唔系即系我觉得，如果好似你咁讲嘅话，其实唯一嘅办法对付林郑，你就系要真系要学教主嘅以前嘅教主成分啦，就系、是、你 hedge 住佢 agenda setting， 你唔好讲到佢派俾你，你受同唔受，系你自己提出嚟，跟住你话我逼到佢做嘅，如果真系成功争取嘅话，即系好似你提五十亿教育啊嘛，我咪提五十亿医疗咯，医疗先最缺钱，医管局啊 cut 个 budget， 你嗰阵时喺论坛，我唔记得系咪屌个曾俊华嘅系 cut budget 医管局嗰阵时候。 非常之好嘅例子，呢一样嘢就系点解施政报告摆咗1月咯？即系而家就系要梁振英落 order 成个财政预算案，喺冇情况喺冇充分讨论情况之下，要梁振英话吸乜吸乜？个问题就系话有镬就你胡须争咩？屌你呢话呢一样嘢系咪公道？个问题喺呢度啊嘛， 但呢样嘢对付陈茂波应该都我哋好心凉，又系另一个问题。 呢一样呢一样嘢系有少少心凉咯。不过呢一样嘢系咪得咧？即系我觉得言之尚早，只不过就系话嗱，教育、医疗、社福，即系我好肯定。喺呢三个大范畴，林郑都系有方法去揾嗰三票翻嚟。 佢系甚至系林郑嗰个佢系。 是即是直接落手去到最前面啊。呢、這个同梁振英唔同嘅地方， 因为佢知道点做啊嘛，同埋佢知道做咗乜嘢，前线嘅人有咩感觉啊嘛。而家系用前线嗰个界别嘅选民嚟逼翻个立法会议员嚟逼个三票过档，屌你呢度先高招。个问题就系、是、好啦，如果屋啊、地啊嗰啲咁样样， 你 系 咪 想 分 得咁开 民生嘅立场同政治嘅立场系可以？ 诶、欸，老老实实喎，民主党嗰啲我相信冇冇民主党啦，即系我觉得泛民嗰班人咧系原则上大多数都系企硬嘅，但系你话一个半个。过咗去，我唔敢讲，唔好话而家呢一刻啊，讲过政改上年嗰刻啊，嗰、哦、刻 我又觉得唔使咁信心咁差嘅，因为当年啊长毛都支持过梁振英噶，大家记唔记得几时啊？双辣椒啊，梁振英提双辣椒嘅时候咁样，阿长毛都话系合理投票噶。 喂，老实实，你而家觉得嗰啲双辣椒嘅成效有几多？梁振英在位嘅时候，香港扭升咗三成。你睇事实 嘅， 三成三成吓，屌你尾五年升三成，系五年升三成喎，仆街， 唔系五成咩？ 五年升三成喎，即系唔系个别啦，但系三成系 in general 嘅，嗯，即系你觉得啱啊啱啊唔啱啊，见仁见智啦吓，咁、啊、但系即系以上种种咧，系有一百个原因话俾你听，林郑做嘅嘢咧，唔单止系难应付，而且系即系我觉得系真系好毒嘅，毒嗰种唔系就系话纯粹系逼你泛民光谱里边有一啲人去妥协佢，而系令到嗰啲人喺政治光谱里冇得走啊！即系学你讲得啱嘅，其实我系非常之赞成你头先啊教主嘅观点嘅，即系有啲嘢你要 head 翻住佢，你要利用你嘅 agenda setting 嚟 head 住林郑。问题就系话你会唔会觉得而家太多人系为反而反咧？而家嗰啲人系唔做 agenda setting。而家嗰啲系做真系货真价实嘅反对派，我觉得系好危险啊！即系讲真嗰句，你深思一下，你会明白嘅。即系当你如果其实老实讲啊，所有政策都有两边，但问题就系推咗政策出嚟，你觉得你嘅观点系比较正确嘅话，你所有嘢都系依照住你嘅观点，你觉得你嘅选民支持你咁样，去到最后就系话所有 agenda setting 你都系跟住林郑嘅拍子嚟跳舞，而唔系佢跟住你要做嘅嘢，佢搵啲条件同你bargain。咁你去到最后就系死路一条，你俾人逼到去吓、啊，即系所有又好似即系 咁啊，未必嘅，因为你见到，因为你好似你咁讲政治原则方面，后边仲有个中联办喺度，我又唔信。真系大紀元講到阿習總嚟到即係憤斥中聯辦啊！如果真係習總有心嘅時候，一早就做呢樣嘢咧，使乜落到嚟先當面憤斥啫？係咪先係嘛？我又覺得即係喺政治嘅問題上邊，點樣都冇辦法係可以有一個即係圓滿，即係回覆得到呢一個係泛民嗰個立場嘅。咁劉曉波嗰啲佢點覆你啫？係咪先一地兩檢嗰啲咁樣點覆你嘅啫？係咪？喂，呢一啲我覺得。是即是睇下个问题就是究竟喺个社会舆论上面究竟系你关注咗民生嘅议题多啲咧，定系即系可以政治嘅议题概括咗民生嘅议题？而尤其是仲要明白一样嘢就系嗰个政治局面跟住落嚟，即系最影响嗰个政治气氛嘅就系补选，如果有嘅话，系咪？去到补选嘅时候，咁呢啲嘢 补选屌你一路如果掉摇尾喎，而家吓唔捻知点算喎？即系我觉得我怀疑系佢真系想将佢即系譬如林郑有几样嘢要做嘅，即系150亿系第一大件事啊，第二件事啊公民广场，即系我唔知佢会唔会将嗰啲佢觉得自己有机会攞分嘅嘢摆晒出嚟先，跟住 DQ 嗰啲成果先至即系。DQ 嘅结果你先至摆翻后边嚟搞，即系我觉得系你屌，即系 DQ 你话系咪佢揸住咧？我其实真系唔知嘅，即系如果你觉得香港所谓叫仲有司法独立嘅话咧，你都应该信个官啦。咁问题就系话，当出咗个结果系合你心水又好，唔合心水又好，你叫啲人唔好幻想呢一样嘢同林郑有关系假嘅。你到最后所有嘢都系讲紧林郑啊、中联办啊嗰啲嘢啦。个问题就系话个政治环境系咪有咁嘅气氛俾你去冲、俾你去撞咧？我其实真系唔知。 即其实除咗讲紧嗱粮油嗰两个位，跟住所谓即系小黎佢哋四个人之外，其实影唔影响到补选嗰仲有一样嘢，就系阿梁天琦同埋陈浩天嗰、那个选举情情，选举情情都系进行紧嘅。但系呢样嘢我真系冇再收过风，究竟呢件事系几时开始审或者点样样系？咁亦都有個 face， 即係有個，我覺得就唔會嘅，即係我亦都因為之前冇案例啊嘛，但係、即係常識理解唔會因為 DQ 咗一個人而重選曬咁多個位噶嘛，喺理論上就係、是、咁、啊、但係呢個可能性我又係一個又非常之古怪。 我問過何俊仁，何俊仁話係喎。 系咩？ 系啊，你如果佢嘅选举情况系啱，你系对一个人唔公道嘅话咧，你其实你应该洗牌选过先啱。 因为大家要有公平原则嘛。咁但系当然你话呢样嘢会唔会发生，咁我唔知啦，即系唔系我判啦，系咪？以上种种啊，你觉得听完咁捻多嘢，你都觉得林郑系689.20嘅啫，我真系切捻个头俾你。即系当然，你唔好问我佢老板系咪中联办，我唔识答你。1000%系。咁啊 ，so but the what 咧？咁如果系嘅话，咁啊，老懵懂咁咪689.20啊？唔捻系噶嘛？即系689唔系老懵懂2.0啊，系两条路线，即系唔系两条路线都好啦。佢系两个手法，两个 packaging 做嘅嘢系唔同。但系问题就系话，林郑点解咁肯定唔系689.20咧？林郑系冇资格做689.20。如果林郑系689.20嘅话，佢应该 name 100个人落个 cabin 度。嗰100个 cabin 系毫无阻碍，中联办完全照单全收，咁就系689.20啦。因为点解啊？你 name 100个唔识嘅人都好，佢都系做翻吴克俭做嘅嘢，呢个就叫689.20啦。问题就系而家睇唔到啊。咁所以点解我系解释翻？有人觉得林郑点解要俾啲时间佢？点解要睇？我系觉得你系冇藉口反佢而家。你如果系有藉口反佢嘅话咧，你就。个 mentality 只会停留喺就系话，我一见到共产党咩都唔妥协，咩都反，咩都。 问题你都冇任何嘅方法，尤其是喺即系所谓呢个民主运动嘅策略上边，嗰、那个系689.20又点咧？唔系又点样咧？你自己都冇一套新嘅方法，系去喺即系831或者中共碾死咗嘅情况之下，边个人都做？学似你咁讲啦，如果系真系边个人都做，689.20、3.0都好啦。咁跟住点咧？你话俾我听一听，我即系除咗而家真系喺条街度啊，戴耀廷而家因为依期就即系未到选举，未炒热啦，系戴耀廷都写好多文章，即系开始吹。 其实大家要准备嘅，系啦， 煲2019年区议会选举，佢讲我真系一个风云计划嘅。咁但系咁你话佢够啦，你话佢冇可能性啦，你话即系初选唔捻得啦，咁样咁跟住咧，咁你话俾我听啦，你俾个路线图我，你俾个时间表俾我，你点样喺831底下之后你再争啦，系咪？你又唔系、哦。其实你同香港民族党都一样嘅啫，系咪？民族党咪又系哦港独啦咁样，我哋点样港独 ？OK， 你讲讲，你俾个时间表俾我，你俾个路线图俾我，你叫个建国方略俾我，冇喎、啊。咁样你即系民族党，你建国同泛民一样，搞20年都搞唔到，咁你咪即系泛民，系咪？咁一样嘅啫，两班人嚟讲，你都揾唔到俾我听，有个方法话俾我听，喺呢个情况之下，咁你个双普选点先？系咪？你政纲都冇写啦，立法会选举嘅时候仲冇讲双普选啦，冇啦嘛，系咪？咁你又唔好话，即系究竟个情况，你系要系可以系有啲咩处理民生嘅问题上边，你咪用翻你自己政党嘅立场嗰嚟，个经济政策由左至右嗰个角度去讲咯，系咪先啊？咁样呢啲即系左交嘅就好清楚嘅，呢啲民主党可能公民党嗰啲大镬啲系唔知道自己系左定系右，系咪？ 吓、啊、你就系觉得嗰两个党唔知道自己系左定右咋？啊屌你啊！我即刻想问下你 左交， 我即刻想问下你 左交， 你觉得你系咪自己左交先、 啊我觉得只是交咗啫，成日做啲嘢就交咗。 你社民你知唔知败钱啊？你觉得？ 唔系我嗱，你问我个人嚟讲咧，我就成日其实我唔系一个左交嚟，即系我唔系一个完全相信即系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嘅一个人。 咁好啲， 因为我觉得从来如果喺一个民主社会入边咧，即系经济政策有时候左啲，有时候右啲，系睇个经济周期同埋睇个唔同嘅时间，系可以有个调节喺度。 啊， 同埋睇下财政，当然政府财 个个都好似你咁好啦， 系嘛？呢样嘢系有得争拗嘅，系咁。但系当然，即系而家如果你用香港嘅角度嚟讲，如果全世界可以每有一个民主嘅政府，可以好似香港咁捻有钱，我咁梗系派福利啦，系咪？喺个咁嘅 context 底下，咁呢个就是我啦。咁究竟派钱呢一个做法本身系一件左嘅事定系右嘅事咧？咁呢个我真系唔识得，即系或者冇一个好深入嘅即系经济学嘅基础同大家讨论啊。呢个就大家要听翻小生。 其实我谂过呢、這个系我系谂过呢个问题嘅，但系。得翻三分零钟啊，费事，因为其实 OK 啊，讲少少啦。社民连支持派，社民连其实唔应该支持派钱个原则上，因为社民连如果我系啦，即系我觉得社民连要求嘅系公义。右派经济睇法咧，其实嗰样嘢叫公道。公道嘅意思咧就系话，有10蚊，大家分1蚊，嗰种叫公道。咁社民连嘅意思咧就系话，有需要嘅人就分多啲，冇需要嘅人就分少啲。最好咧，啲钱喺边度嚟咧？就系从啲有人啲钱用唔晒咧，啲钱喺嗰度嚟。咁而家问题就系啲钱来自政府，咁点搞咧？咁所以咧， 我冇记错嘅话，嗰年大家支持派钱咧，都系支持个结果嘅啫。即系意思就系好似头先你咁讲啦，就系、是、经济好嘅时候，咪大家咪共享成果咯。 跟住唔退差饷，我都赞成嘅。 唔退差饷都赞成。 呢、这个都系即系你有楼嘅人，有钱嘅人，咁你仲退翻俾佢，系咪？ 啱噶，啱噶，啱噶。所以呢个系另外一样，即系唔知林郑敢唔敢死做嘅嘢咯。即系我觉得你要曾俊华派第二次钱，你冇可能嘅。知情嘅人咧，你会知道嗰一铺咧，其实系俾民建联夹爆吓。因为当大家去即系又要归功于人民力量啦。即系我唔系讲少嘅，即系从来喺政党里边冇人去宣传过派钱呢一样实际可行嘅行动。个问题就系自从嗰年之后咧，大家去热烈酝酿即系讨论派钱呢样嘢更加啱唔啱嘅时候咧，就真系民建联就走去夹咗曾俊华，而系到最后大家系成功咁夹爆曾俊华，真系要派钱换绿差嘅。咁个问题就系话，当然一个咁经济思想。靠右嘅人啊，梗系唔会支持派钱啦。佢真系宁愿退差饷，甚至乎佢最衰个方式就系话退落个 M P F， 都系唔会俾现钱你嘅。你会相信呢个人就算系做咗特首都好咧，佢哋唔会，即系佢唔会靠派钱去攞我人心。最主要嗰样嘢就系派钱激嬲好多人咩咧？就系激嬲啲中产咯，最主要激嬲啲商界人士咯。因为点解啊？嗰啲人派差饷嘅话咧，退税嘅话咧，系更加好嘅。因为嗰啲人交税交得多，交差饷交得多，佢得益系多啲啊嘛。问题就系话，如果划一金额个个派六千嘅话，其实佢系派少咗噶嘛。咁基于呢一样嘢咧，林郑会咁做咧，我就唔知啦。林郑搞死嘅话咧，真系派钱，佢唔使你夹。是到转头夹爆翻你班立法会议员，咁啊吴嘉玲，个问题就系佢派钱，我哋系咪应该举脚支持啊？我又谂一谂， 争取咯， 屌我又系， 同 Ben 阿写话，即系写文连成功， 即系嗰样嘢。诶，唔系 极权政府，人人派香港市民六千蚊， 你系事必要，你系事必要攞翻，即系嗰时人民力量嘅选举宣传出嚟，喂，回水六千，回水八千，回水一万，系人民力量主张，大佬，喂，嗰啲嘢你真系做得出，我唯有举脚赞成，举脚支持你。嗱，以后你去立法会，我起身鞠三个躬俾你，家属都有。阿林生如果企喺隔篱，我都鞠三个躬俾你。你要清香三柱，我依然 佢对物都鞠埋，鞠埋香，佢物都鞠埋俾你。 依然上多三炷香俾你，即系我觉得咁系皆大欢喜。问题就系话，当个社会系咁，仲有冇人同你抗争咧？我真系唔知道。所以咧，泼系冇意思嘅。你真系要睇下呢条友第一做啲乜，第二就系、是、既然佢咁捻中意做嘢，俾啲嘢佢做。第三节咧，好似我哋有啲更加 juicy 嘅嘢。不过系咪将来要付费先听得？我哋要做个 demo session， 转头翻嚟大家就知啦。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